他们在一种呢还是叫低音呢，低音呢在怪异一边，就或者是继上边。他说绝这个人呢他生出来呢本来就是树起的，那么那些畜生呢他本来就是横的，那么那些谷雀呢本来就是白的，那么那些乌鸦呢他就本来是黑的，那么白的呢不需要洗净，如果觉得黑的呢就不是为染净的，都是属于这个自然外道。那么他又说这个人死了之后他仍然呢是做回人的，所谓作恶就不会堕落，那么若是你作善呢他亦都不会升天，那么这种就是常见，第一切法都是恒常。那么亦有种叫做断见，那么人死之后呢那么断裂的了，什么都没有了，不会有这个后世的，那作善就当然就不会得善报啦，作恶亦都不得恶报。为什么呢？他就执着这个人死了永远断裂都没有后世的，那么从边有因果的报应呢，那么这种就名为叫做断见。不管你是常或者是断啊，都是属于边见啊，那么这个好一点。那么因此佛呢就说这个因缘所生法，说的因果轮回的道理啊，所谓善因就善果，恶因恶果啊，所谓盐田积水啊，点点都是积翻那个地方，一啲都不会错乱，就破除此一种呢就偏僻之见。那么第三呢就是戒取啊，例如五戒十善根本就不是涅槃因，但是他计为这个涅槃因啊，那么五戒十善绝对不是解脱因，他就作为这个解脱因，就如同那些外道啊持这个牛戒以共九戒啊，那么他作为这个出世因一样，那就叫做戒取了。那么第四就善取啊，所谓非果就计果，由如果修禅定，那么净得这个初善，他就说为初果啊，乃是净得四善，他就计为四果，那就迷这个有漏天，作这个无为解啊，那么始终呢都是过在那无闻。那么第五就是邪见啊，就泼无因果了。那么以上呢就聪明叫做见道，那么第二呢就叫做烦恼族，那么烦恼族就是贪嗔痴慢疑，另外叫做五顿止。那么以上呢那五种的邪见啊，另外叫做五理止啊，那么始终这个烦恼贪嗔痴慢疑呢就叫做五顿止啊，那么说明呢你即使有贪嗔痴慢疑，那么都应该属于这个堕落之因的了，但是比起这个邪见，那么邪见堕落呢仲来得快仲来得甚啊，所以我们呢绝对不能够有半点的邪见啊，那么一落于邪见呢真是生生世世啊都不容易转得过来，所以我们凡是学佛者啊，那么一定呢要常常睇经，要研究经典啊，一言一语所说的呢都以这个佛经呢作为这个正教量啊，所谓如果一盲引众盲，相牵堕深坑啊，那么如果以这个邪知邪见为人说啊，那么这种罪业日后呢这种苦报啊，那么真的怎样说都说不尽的。咁啊，所以即使系贪嗔痴慢疑，咁啊，只系说佢为五顿止啦。望于呢个邪见啊，咁啊就叫做五顿止。咁啊，非分而求叫做贪啊。咁啊，如果你求不清意，心生烦恼，名叫做嗔。咁啊，非我计我，非法计法，就名为叫做愚痴啊。咁啊，如果人不如我，咁啊，生呢个骄慢啊，于呢个三宝中实得实能， 正是共发发生的时候另外的第二我们这五种呢属于它的根本佛那么第三呢是叫做众生族啊就有的邪见与这个烦恼的十地之恩呢就感到这个苦地之果所谓六道轮回那么叫做众生族啊或者是牛胎马腹啊那么众子得到为人那么亦都是福薄如痴或者万龙音啊都是做一蠢钝之人乜第四呢就是命俗啦咁佢虽得人生啦但係寿命短促。咁见俗烦恼俗就係三界嘅生死因啦咁众生俗命俗係属于呢个生死果。咁第五呢就劫俗啦。咁点解呢个劫啊叫做俗唔叫做清净呢就是、因为具足说来所谓见俗烦恼族、众生族、命族，咁啊具足呢四种族啦，咁啊呢个劫啦，呢个世界啊，你想佢唔俗都几难啊，所以呢个五族咧就要将呢个劫族咧放在最后，由前呢个四种族同时生起，有呢个苦因苦果啊，有呢个生死轮回，咁啊我哋就名为佢哋劫族，咁啊个五族恶世嘅众生。所谓刚强难化善根浅智慧薄而天暗闭啊咁咪叫做安尊者为道佛呢个法以心恩之故所以个法呢个真相大悲愿啊入呢个五族恶世之中要教化众生咁咪教化众生啊咁呢个愿力到咩嘢时候先至尽呢他说一众生都未成佛他终不于此取泥缓那么泥缓即是涅槃那么亦是一些成佛那么不安能发愿他说假如我这个度众生的愿我入这个五族恶世里面度众生那么这种度众生那种的愿力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尽呢他说假如有一个众生都未曾化道到佢成佛道啊，咁啊我柯南咧，咁啊仍然发愿要度佢啊，咁啊等于话咧就终于此取泥盘，唔入涅盘，咁啊所发嘅愿咧系浪得广大，尽未来债利益众生，如同普贤菩萨呢个十大愿王中里边所讲。咁啊，一一言多话皆说啊，众生皆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见乃尽。佢而众生皆乃是烦恼无有尽故啊，咁啊，我此敬礼都无有穷尽啊。咁啊，亦如地藏菩萨讲，佢话众生道尽的方正菩提，假如地狱未空，即使仲留下一个众生啊。我都誓不成佛啦，仍然在个地狱中要化缘此一个众生成佛啦。咁啊，我先至成佛，咁啊，说明呢个大悲愿咧来得深广，个大雄大力嘅大慈悲，披更审除都未细划啊，令我早生无上国，于十方界坐道场，此就属于咧誓愿请一个第二科。名为佢哋请佛家，就系、是、请佛家地啊，令我内障消除，外障熄灭，要自己组成佛道，为乜事啊？就系、是、普度众生啊，等于话先要自己成佛，咁然后先至可以呢，系广为化度众生。咁啊，大雄大力就大慈悲。咁啊，此三个名词呢属于佛嘅别号啊。不管大雄、大力，以及大慈悲呢，都系说佛嘅别号，就系赞叹佛嘅威德慈悲系不可思议。咁啊，所谓大雄者呢，大就唔系对小而言大啊，那系无可比对啦。我哋说佢为大啊。咁啊，雄呢？ 就是英雄啊，他所做的呢是别人所不能做的，那么我们叫做英雄，他能够在一切的时间无所畏惧，能战胜一切，那么我们就叫他做英雄啦。那么现在十方诸佛乃至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啊，他是为古今的大英雄啊，因为十方诸佛他因中行菩萨道之时，都是舍这个头目手足国情妻子不惜生命求法度生，咁然后仲要经过无量劫咁长嘅时间啦，行此呢个难行嘅苦行，咁然后咧内能消灭一切嘅烦恼业障，外能折服一切嘅天魔外道，咁啊先至得成佛道啊！咁啊世之英雄，佢即使如何嘅身经百战，战胜一切。但你始终就不能够战胜啊这个无常的黑莲佬啊，等于说最后呢都是要被那黑莲佬控制，那么他想不走呢，那么黑莲佬一定要走啊，还要随业受报，但是佛呢就不得战胜这个黑莲佬，不会听这个黑莲佬话，而且能够超出三界，仲系超胜过呢个黑面佬啊！咁啊天地色，咁啊当然佢嘅身份已经啊高过呢个黑面佬噶啦。佢见佛之时，仲要恭敬顶礼佛啊！咁啊超过天地色嘅大梵天王，咁啊见佛亦都恭敬顶礼啊，乃至到超过大梵天王嘅出世三圣圣人见佛啊！亦是同样顶礼啊，所以法就是为古今的大英雄。那么大力呢，凡能胜他，能作大事者，都名为叫做力。那么如果那些小人呢，就以这个欺骗为力，那如果是君子呢，就以这个仁恕就为力，如果是小儿，就以这个啼哭就为力。咁啊，女子呢就以亲实为力啊，咁啊出家就以戒定慧为力。咁啊，如果佛菩萨以慈悲智慧为力啊，发发经所谓定慧力中。咁啊，如果阿罗汉辟支佛就以神通为力啊，若是话能举千斤，就名为佢嘅手力啊。啊，若是为行千里，就名为足力啊。咁啊，呢种力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噶啦。咁啊，旧时咧，我哋日行真系百里咧，都唔系新闻啊。嗱，咁啊，旧时交通冇咁方便，我哋住响昂坪，咁啊，起码要响大澳景处行三个钟头以上啊，先至行上翻嚟呢处。咁呢种咧，就系我哋标准嘅足力啦。咁如果一目千万里，名为个目力啊！如果一生冇病，身体健康，呢种人咧享受自然，我哋就视佢为福力。若是话对呢个世出世间一切经典一见明了，名为佢就慧力啊！若是话能转一切，不为一切物所转啊，就名为佢就智力啊！所以始终的大力呢，属于这个智慧力，能转烦恼成菩提啊，能转生死成涅槃，能于世出世化动其底缘，所以名为这个大力。那他在花园经以共这个波野经啊，那么说法呢都是有十种力。那第一，这个事处非处智力，咁啊，佛知得咧，如果作事，咁啊生天就肯定有事处。如果你话作善嘅人，或佢堕三恶道啊，咁啊冇事处。咁啊作呢个十善嘅人，如果你说佢得到呢个出世正果咧，佢亦都冇事处，亦都无有事处，因为作十善咧系只能生天，咁啊佢有事处。咁啊，若是话知得作呢个五业十恶道三恶道者，咁肯定系有事处啦。咁啊，如果你话作呢个五业十恶嘅人， 你话佢能成无相菩提呢，咁当然系无有是处啦。咁啊，若是话修行六道入菩萨位，咁就有是处，咁啊成无相佛道就无是处啦。咁啊，若是话了达万法为心，从性起修，全修契性，正修不以成无相道，咁就肯定有是处。咁如果堕于余性，就无有自处，咁就佢就知得咩自处，非处嘅智慧力，咁啊第二嗰啲业智力啊，同埋身口意三种咧动作嘅名为佢哋业，咁啊六道众生作善作恶，同埋呢个不动业就名为佢哋有漏业啊，咁啊二圣人修熟界定位。观空无相，苦空无我，就叫做无漏业啊。咁啊，若是话出假神通菩萨入俗度众生，名为佢哋亦有漏业。咁啊，入俗离生之时，不为呢个众生界所转啊，名为叫做无漏业。啊，若是话入中道个菩萨离二边而求中道啊，中道非空有，非有漏。非无漏业，咁啊，而是九法界众生啊，所作一切嘅业呢，佛都能够知得，即使净空遍界嘅众生之业，佛亦知得啊，咁就叫做业智力。咁啊，第三叫做定智力，定即系禅定啊，所谓一切行人所修，若有漏定，无漏定，亦有漏，亦无漏定，非有漏。非无漏定，乃是正定、邪定、相似定、相应定、正定、凡定啊！乃是初相、中相、后相，佛系即皆知之，咁就名为佢嘅定智力。咁啊，第四系叫做根智力啊！咁啊，何以名为佢嘅根智力呢？根就系过去所食嘅大小乘之根。所谓正根、邪根是无量区别不同，佛呢是色皆知之。咁啊，第五就叫做欲智力啊，咁啊，众生起心动念，咁啊无量无边，咁啊傲欲呢，咁啊亦都各个不同，无边之多啊，咁啊佛色皆知得，咁就叫做欲智力。咁啊，第六。就叫做戒智力，不论有情戒、无情戒，世界中啊，即使有多少个微尘，咁啊，佛智都能够知之啊，咁啊，叫做戒智力。第七就叫做自处智力，嗱，咁啊，众生嘅身口七支，即系身做唔做呢个杀道人，呢个口啊，说与唔说。这个妄语、耳语、恶口两字，咁啊，总之嘅身口七支所作嘅善，或者所作系恶，日后生于善，或者系生于恶啊，佛呢色界之知啊。嗱，咁啊，例如某一个人，咁啊，佢真正念佛嘅喎，佢就唔系话咧做俾人睇嘅，佢系真真正正自己老老实实啊。咁啊，咬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谓叫于师的直于师啊，二六常中行住坐卧，都系不离一句阿弥陀佛啦。咁啊，如是嘅行持，咁啊，佛咧就决定佢啊，一定系往生净土。咁啊，若是话有人念弥勒菩萨，咁啊，尤其修呢个唯识宗嘅学者咧。咁啊，佢多數咧都係念彌勒菩薩嘅，咁啊供養咧，咁啊亦係供養彌勒菩薩嘅。咁啊，佢主要個目的咧就係生到呢個修出內院，咁啊修出天咧就有內院，就有外院嘅。咁啊外院咧，咁啊仍然啊所謂呢個欲界個繁華，但係如果呢個修出內院咧，咁就唔同啦。咁啊係呢個聖人嘅境界啊。是为弥勒菩萨所记住之处，咁啊，修学呢个唯识嘅学者咧， 佢就念弥勒菩萨，咁啊发愿生活兜率内院啊，亲近弥勒菩萨，咁啊当然啊系有自处啦，咁啊佛亦知。咁啊如果有人作上品十善，咁啊生呢个六欲天啊，如果行呢个中品十善，就生到呢个人道；若要话下品十善，就修啦生呢个阿修罗道。若要话作呢个中上中下三品嘅十恶，咁啊必定咧系堕呢个三恶道。若要话修戒定慧无漏业，成呢个出世嘅正果；修六道万行，成就菩萨位啊，乃至到作呢个最正业，能成佛道。咁啊佛咧。一如一皆知啊，咁啊佢就自处自力，咁啊亦都可以讲咧，你收乜嘢嘅因啊，咁啊到到乜嘢嘅果报，佛都能知道。咁啊第八咧就宿命自力，就系过去过去，再过去就系生生之中，咁啊哪一生系为人，哪一生系为畜啊，佛都悉皆得知。唔单止一个众生，乃至一切众生过去所作，佛都知道啊！唔单话知过去，乃至尽未来债，佛亦都知之啊！咁啊，佢就宿命智力。咁啊，第九咧系叫做天眼智力，就系佛以呢个天眼能知现前一世界乃至无量世界。现前所有啊，佛皆了了而知，系了了而见啊。咁啊，佢呢个见得清楚嘅程度咧，好似睇手中所持嘅业物一样咁清楚。咁啊，佢就天眼智力。咁啊，第十咧就系佢就知漏尽智力，佛咧自己知得自己已经烦恼断尽。咁啊，亦知一切众生修因正果成功啊，所断个烦恼浅心咧，佛亦都知道。咁就叫做知漏尽智力。咁啊，《花严经》咧就说佛啊，呢个十力之中，咁啊一力都覆具无量力。咁啊，大慈悲啊，大雄以共大力，就属于呢个自利功德。咁啊，大慈悲咧就属于呢个利他功德，又大雄大力之故，咁啊烦恼尽断无余，显示自己呢个本有功德啊，咁啊自受用就常乐我净啦。但系佛净佛之后，佢回观众生都皆有佛净啊，有佛净者都可以成佛，一切众生本具佛净。以佛无二啊，平等平等，咁啊原则众生本具佛性，咁啊既然与佛平等啦，点解佛就称为佛呢？我哋就偏偏说为苦恼众生咧，就因为我哋啊宿生以来呢、这个烦恼障重啊，咁啊俾嗰啲黑暗嘅烦恼障住自己呢个智慧光的心体。就不能显现啊，反而生死轮回六道流转啊，受尽呢个无边嘅生死苦楚。所以佛成佛之后啊，就以呢个同体嘅大悲，就以呢个无缘大慈啊，咁啊在在处处为众生开示，呢本有心性啊。令一切众生闻法之后自悟自证啊，认同于佛，咁就叫做大慈悲。咁啊有大慈，就系、是、与呢个众生咁妙菩提乐。咁啊大悲咧，就系、是、拔尽九法界众生生死苦啊。嗱，咁啊大雄大力，属于能证嘅波耶。所证就是法身啦，咁啊大慈悲咧就系属于果后嘅妙用啊，即时咧可以说为解脱。 嗱，咁啊，既然大同大力就属于呢个能性个波嘢啊，咁啊就智慧咯。嗱，咁啊，点解佛个大慈悲度众生啊？咁啊，一定要有呢个大雄大力嘅智慧呢？须知道佛度众生啊，冇呢个众生之相，冇呢个众生嘅我相、人相，所谓受者相。因为佛定到呢个一心三大、三如来作平等嘅妙理之后啊，咁啊，既然一切法都系平等啦，咁啊，众生亦都具此嘅平等妙理。即使啊最细嘅一个蚂蚁仔啊，亦都完完整整啦，具足此嘅平等妙理。咁啊，既然众生具足此嘅平等妙理啦，所以佛度众生之时，冇有彼此之分啊。咁啊，呢种无有彼此之分咧，纯粹就系呢个智慧力。咁啊，若是冇智慧力，你呢个慈悲心啊，不能广阔，亦都有所执着。所以度众生之时，固然有大慈悲啊，咁啊，亦都要有呢个大雄大力嘅智慧嚟到辅助呢个慈悲。咁你呢个慈悲心咧，先至可以广大啊。咁啊，但系我哋虽然有慈悲心，咁啊，如果冇智慧咧，咁啊，一定都有所执着。咁啊，有所执着，亦都不能说为究竟嘅大慈悲。所以有大智，先至平等起呢个大慈悲啊。佢因为有大慈悲，所以亦都要以呢个智慧观空，先至冇呢个执着。咁啊，可以讲得咧，悲智上运啊，系平等化度众生。所以此一句大雄大力大慈悲呢，就是表示佛大智大慈悲啊，所谓悲智得具足啦。各位希更审随就微细话，咁啊前文蒙佛多番开示，咁啊得到大开圆顿解，咁啊粗滑嘅已断啦。所谓不生其获法身啊，系消我益嘅颠倒想，咁啊就破咗咧呢个变化嘅八十八史嘅粗烦恼。咁啊，但系仲有思惑未断啦，咁啊仲有无明未断啦。咁啊，如果思惑未断，如何能出三界？若是话无明未断啊，又点可以成就无上菩提？所以現在阿難尊者呢，就是希望佛呢，咁啊大慈大悲嚟到加悲啊，咁啊審除呢個微細嘅煩惱。若是話斷咗呢個思惑，佢就可以證阿羅漢出三界啊。若是話進一步發菩提心，斷塵沙，斷無明，咁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佛道。我话希更审除都微细话，佢令我早生就无上啦。咁如果断呢个思惑成阿罗汉啦，如果断尽尘沙无明啦，咁啊就成佛道。我话令我早生啊，唔好迟生，系早早咧系增长呢个无上佛果菩提国度。咁啊，完得成佛之后啊，咁啊做啲乜嘢事呢？所以话依十方界坐道场啊，嗱咁啊前文阿难呢都已经呢系曾发言，佢一众生都未成佛啊，咁啊终不依此取泥丸，咁啊切明阿难所发噶，咁啊真系无上大慈悲心呢。但系你发心系一件事。但是未曾真真正正究竟成佛道啊，你又怎可以悲智相混是平等化道呢？所以前文只不过他发一个广大的心愿，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依此取泥回，他就发一个平等的慈悲心愿啊，那么直至呢来到报佛这个法语心恩。那么现在呢 咁希望佛啊更审除呢个微细个烦恼，咁令我早日啊咁成就无上佛果菩提。咁既然成就无上佛果菩提啦，咁十方诸佛出世啊，系以度众生为职责，以度众生呢为佢个心愿啊。所以如果我阿难能够早日成无上正觉，咁亦都应该还我最初啊所谓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以取泥槃嗰种嘅心愿。所以我到呢个时候呢就于呢个十方法界之中，咁坐道场，咁利益众生啊，咪十方就系东南西北四围上下坐道场呢，咁即系坐呢个菩提树下成道啦。咁随即呢就系观机说法，与呢个有缘者呢咁随机化道啊，即系如同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成道之后，咁先说《花严经》，咁随即呢就阿含、方等、波耶、法花涅槃所谓五时说法啦，咁次第嚟嘅成熟众生，令一切有缘者呢蒙佛化道而得解脱。咁如果若论其真实性呢，佛啊本来常住呢个常寂光净土，只不过由于呢个大慈悲心故，所以在呢个常寂光中啊，咁啊随即三土。若是话呢个正应身，在呢个十部土坐道场，转无作无量啊二种四谛法论。若是话大正应身同埋大劣正应身呢，就系于呢个方便土坐道场啊，说呢个无量四谛法，就是、引诸声闻缘觉，舍小入大。咁若是话大劣应身啊，就于呢个同居土坐道场，为嗰啲三界苦恼众生说呢个无生生灭二种四谛法轮。咁若是话有离根者呢，咁亦都为佢说无量无作呢个二种四谛。所以《花严经》里边讲个毗卢遮罗佛对愿力周沙界啊十方佛土中都行转无上轮，咁不但一佛如此，一切诸佛出世咁的呢都是度众生的。咁所以我阿难呢都亦复如是啊。咁如果我能够断尽嗰啲微细烦恼，咁令我早成佛道啦，咁我亦都同佛一样，咁依十方界坐道场度众生。个进入多胜不可消亡，娑伽罗行就无动转啦。咁此两句经文呢就属于誓愿请加嘅第三科，名为如不退，就以一种嘅譬喻啊，咁以阿难所发呢个大愿，所谓上求下化之愿啊，系坚固不退，纵使啊海枯石烂，所谓此志都不移。咁信若多，咁中国话呢是叫做虚空啊，咁啊娑伽罗中国话叫做坚固，咁啊虚空本来就唔可以坏，系唔可以消亡嘅，咁啊而就话即使呢个虚空之性可以坏可以消亡，但系我阿难所发之心呢，都如同呢个金刚咁坚固，不动不坏。无要成佛而后已，即使如何的艰难啊，我亦都不退心，不会为这个外境所转。咁啊，使我能够早日成佛啊，咁随即呢系说法度众生啊，能如是做，先至可以报佛啊嗰种慈悲嘅法与心一。咁啊，将来三卷经文。都是属于第一卷的正宗份啊，所谓六大科中的第一科就是显如来藏， 妙真而性圆三世理之中咧，初一科嘅正明理性已经咧系讲完，就系话正正色色发挥显明啊，所谓如来藏妙真而性圆三世嘅道理。嗱，咁啊，若是话空如来藏，就系圆真谛理啊；若是话不空如来藏，即是圆俗谛理，若是说空不而来藏，即是它是圆中谛理了。那如果在这个七番破妄中，这个第一卷的七番破妄，那么一一破它，无有是处，那么求这个妄心是不可得，说明这个妄心是彻底虚妄，咁就开示呢个空如来藏啊。但系佛以安啊，在呢个七番破妄文中，一问一答，佢问答力言，就系开示不空如来藏啊。咁啊，求心不可得，而问答力言。咁啊，正在问答力言之时，而求心不可得啊。咁啊，佢就即有空，即空即有，就系、是、开示咧空不空如六藏，此就属于第一卷七番破妄之中啊，系显示呢个如来藏啊妙真而性啊圆三谛理。咁啊，在第二卷所谓十番辩见啊，咁啊说见性系令明不昧。所谓离一切相，咁啊，既然系离一切相啦，咁啊，当然系开示呢个空如来藏。咁啊，但系见性无相，而能照了诸相，所谓即一切法，咁就开示个不空如来藏啦。咁啊，见性非相，而遍照诸相，遍照诸相之时，而见性非相不可得，咁啊即空成有啊，即有成空，空有圆融，咁就显示空不空如来藏，咁就属于第二卷十番辩见之中啊，显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咁啊，若是话在呢个四科嘅总纲之中，所谓正真常中。求于去来，唔系唔生死，系了不可得啊！咁啊，既然系了不可得啦，咁咪开示呢个空如来藏啊！咁啊，若是话因缘和合，嗱虚妄有生嘅因缘别离，就虚妄明灭啦。咁咪若生若灭，因缘和合咧，就系开示呢个不空如来藏。咁啊，若是话生灭去来，都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咁就开始空不空如来藏，咁就属于呢个四科总纲之中啊。呢、这个经文系显示呢个如来藏啊，系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咁啊，又话清净本如，咁啊，既然清净又系本然啦。当然就开始空如来藏啦。阿若是话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春意发现啦，咁啊当然就开始不空如来藏。咁啊若是话七大文中，咁啊一一都话净色真空、净空真色、净火真空、净空真火，乃至净水真空、净空真水啊。咁啊，于是呢个七段经文中，咁啊一一呢都系不变体，有随缘用啊，随缘之用，但系体缘不变，都系开示空不空如来藏，此就属于呢个七大文中，呢个第三卷七大文中啦，开示呢个三如来藏嘅道理。咁啊，既然前三卷经文都系开示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所以呢个三卷经文之后， 我们也一起发呢开始七番破网十番电电会阴入处界四科之法皆是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谓地水火风空根色七大之法一一都是刀片圆融体积常住。咁到到此时咁当机阿难尊者以及呢个法会大众啊，咁佢就由此开悟啦。佢就各各自知心十方见十方空即如观手中所持业。咁佢所悟嘅呢就是空如来藏嘅道理。咁佢就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即由彼十方虚空之中个处一微尘即如三巨海流一浮勾。此就悟到啊所谓不空如来藏嘅道理。咁就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就是悟到这个空不空如来藏性。那么既然佛前三卷经文所开示的就是圆三世理三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而阿难及之法会的大众所悟的那么亦是悟此的三如来藏的道理。那么若是说离根者呢咁啊，随悟就随修，随修就随证啊。若是顿根者，咁啊，亦是呢悟后而起修。若是个观空如来藏，咁啊，成呢个妙奢摩陀空观啊。佢若要话悟到呢个不空如来藏，咁啊，成就呢个妙三摩钵伽观。若是话悟到空不空如来藏啊，咁啊成呢妙善罗中道观。咁啊若是话空观成，可以破呢个法界见思烦恼，就成就实智菩提。咁啊若是话假观成啊，就可以破呢个法界尘沙，成就方便智菩提。咁啊若是话中观成。就可以破法界无明啊，成真正菩提。咁就说明，咁啊妙三观门系为成无上菩提之方便啊。因为阿难尊者自临失归来，请佛开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禅为最初方便。咁啊十方如来所得嘅菩提就系佛果啊。咁果就不离因，咁因中就系修呢个妙三观门，所以妙三观门就系为成无上菩提佛果之因啊，咁亦即是为成无上菩提佛果嘅方便。咁但我哋欲想修呢个妙三观门，咁一定首先咧系大开圆解，所谓大彻大悟啊，咁悟后而修。先至名为叫做真修，所以开悟呢就是为修妙三观门的方便，望佛果菩提啊就是方便中的方便，名为叫做最初方便。咁啊佛既然啊知得阿难尊者所请是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禅律最初便。所以在此这个三卷经文之中啊，咁啊开示这个三如来藏的道理。咁啊现在阿难悟得此个三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道理啊，咁啊以此方便而修这个妙三观门，咁啊佛果菩提就自然得证。咁啊以上呢就是第三卷经文已经咧系讲完。所谓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灵经卷第三已经咧系讲完，咁啊向下文长咧就付于明日。